学啦，从我们第一堂课开始上课到现在，我其实经常问你们同样的问题，就是同样的问题在问你们。可是我已经发现每一次啊，从第一次上课到现在，每一次你们答案真的都有在改变。你自己再去回想这一路走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学经修行，真正希望看到的，并不是希望你变成什么佛学大师啊，要佛法上面多有这个，不是。最主要就是能够帮助你改变你的心性。那今天有很多同学讲到那个，大家都说，哎呀，这个人生无常啊，尤其是，哎，有些机会，有些人比较有机会经过一些生老病死、人生起伏，知道人生无常，觉得说不实在不想再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了啊，因为太多的变数跟 surprise， 真的是那 surprise 通常就是不是好的 surprise 不多，通常是比较不太好的 surprise。所以大家讲到待业往生这件事情，如果你们可以在那个微信啊那个群里面，我刚刚又把五蕴，我这个应该已经发过给你们了，我刚刚又把五蕴的那个那一张纸啊又发了一次，你们反正在 Zoom 你们可以到切到那个微信里面去看一下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刚刚有人讲到说，哎呀，我执啊，怎么断我执啊，我怎么样能够出离啊，我怎么样能够让我调伏我的心啊，对吧？那个每个人都讲到自己现在比较有能力能够 calm down， 人比较有能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需要在那第一秒钟马上出去 react， 有能力稍微 hold 住看一看事情后面的一些原因啊。那个可能请刚刚是谁，阿 K 是不是？阿 K 你有没有办法，你有那个苏一文的那个微信的话，你能不能把我们那个五蕴的那刚刚我发出来那个 forward 给苏一文，好不好？因为他不在我们的群里面。 那个我给他给一下苏一文我们微信的那些资料，请他加入。 对， 好，谢谢。 然后就我也不确定苏一文以后要不要继续上课了。那个先加进来没关系，不上课再退出去无所谓，不然他看不到我们那些东西。好，然后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啊，如果现在你们都看到那张纸了，对吧？那个色受想行识，那个之前我们也讲过啊。我们啊，之前有讲过五蕴，是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是前面的五识，就是我们的那个眼耳鼻舌身啊，对于外面的那个色身香味触啊，外面的沉静啊，我们会对于外面这些境界，我们会有所接触嘛，然后把这个讯息啊给吸收进来啊，这个大家。即使没有念过心经啊，也都听过眼耳鼻舌身，面对外面什么色身香味触啊。那个小留学生那个 Chris 大概自己写在纸上好了，或者你看一看那个刚刚那个讲义啊，你就去想我们的眼睛啊会看到外面的色，各种样子，对吧？耳朵会听到外面的声音，鼻子呢会闻到外面的味道，舌头可以尝到不同的味道，那么我们的身体可以触摸，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会对着外面的色身香味触。好啦，我们现在是要讲往生啊，所以这个是跟金刚经也有关的啊，这是在讲说我们到底那个心念，这就现在我们因为下半堂这个课啊，开始要讲比较细微的念头，所以这个地方你得听懂，因为你要知道念头到底在哪里，你才知道，哎呀，原来啊，我们修行所破的那个破解到底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在讲五蕴？五蕴大家都听过吧？五蕴什么？那个蕴字是什么？所以你们一定要把那张纸给打开，然后回去最好把这张纸给印出来。那个蕴是什么 ？Aggregation， 英文叫做 aggregation， 叫做聚集 ，aggregate 就是我们的身体，你自以为存在的这个色身啊。其实是色声香味触，对不 ，sorry， 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前面六意其实是叫做色受想行识，叫五蕴，五蕴所结合的。你自以为或者我们自以为真实存在的我们这个身体还有心理，其实根本是五蕴，就是这五个 element aggregate。而形成的这个心身跟心，所以叫五蕴，就是这五样东西聚集而成的。五是什么？就是色身香，不 ，sorry， 色受想行识，就是这五样东西，那叫五。运是什么？聚积的意思，就是这五样东西，色受想行识聚积而变成我们的身体跟心理。这一张纸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必须了解你的身体啊，我们现在这个身心啊，到底是怎么样在 function， 你才有办法去破解它。如果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 function 的，你如何下手？所以你去想一想啊，我们要先讲这张纸的原因，先让你有一个概念之后，然后我就告诉你从哪里往痛处插针，然后到底它跟《金刚经》的后面十七品的作用关联性在哪边，这个很重要。你去看看那个色身啊，色身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身体。那大家都听过啊，色身啊，地水火风，这个每个人都听过。那我知道 Rachel 已经上过这一张纸，你就稍安勿躁，稍微再复习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也比较会比较 high level。然后呢，我们就要把它 link 到第十七品。我们的色身，大家都知道啊，地水火风，地是什么？我们的皮嘛，我们的肉嘛。水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跟血液。火呢，是温度。气呢，哎，中医里面我们讲的气脉里面那个气啊，有没有脉搏？你把脉，身体里面有气，一定有气在里面运行，这是肯定的啊。那这个地水火风，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我们的五根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色身，这个很容易了解。色身之后，是不是你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是不是要跟外面的色身香味触，你们看到是不是要结合？眼睛看到颜色，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香味，舌头会尝到不同的味道，酸甜苦辣，然后身体呢会触摸到外面的境界，这一些讯息是不是会被收纳进来？这是受，收纳进来之后呢，全部会传到你的脑子里面，就是会传到我们所讲的这个第六意识，意识，这个意识是所有修行里面的中枢点，就是我们的脑子。我们这个意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别。比如说我眼睛看到了一个东西，一个红色，一个圆形，我的眼睛只知道说这个颜色吸收进来了，这个形状吸收进来了，可是它并不知道这个叫红色，这个叫圆形。这个讯息传到你脑子里面以后，第六识以后，那个意传进来之后，哦，那个意会知道说，哦，这个我看到了一个圆形的东西是红色的，哎呀，我知道了，以前曾经学过这个东西叫做苹果，它是属于水果类，所以我的第六意识啊会做分别。好啦，然后呢，我会说，哎呀，我看到了一个黄金啊，这个东西我看到了黄金，而且我学过这个东西很值钱啊。那我后来又看到了一个，哎呀，这个东西可能这个榴莲很臭，有些人觉得好香，有人觉得很臭。但是那个第六意识他进来，他说我知道这个东西，这个味道叫榴莲，这个东西叫榴莲。可是啊，我有人觉得说有个 judgment 说是香，有的人是说臭，这就是意识第六意识所做的分别。他有没有造业？其实在这个阶段他并没有造业，他只不过做了一个分别。这个是红色的，是圆的，它叫苹果。那个是黄金，哎呀，它很贵，这个东西其实很好。它那个东西不好，这个臭，这个香啊，这个是噪音，我不喜欢。那个是什么什么，这个是噪音，不好听。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交响乐，很棒的音响，很好听。他就做了这些的分别。好啦，这个地方他事情他并不会就停止在这个地方。比较关键的是什么？是第七识。第七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莫那识。这个莫那识啊很有意思，它是 连接第六识跟第八识中间的一个桥梁。这个第七识啊，他就做一件事情，执着。什么样的执着？就是执着着有一个我的存在，就是我的存在。所以第六识做完分别的时候啊，第七识就会跳进来。第七识会说，哎，这是我看到的苹果，这个是我的手表，这个是我的黄金， 或者他刚刚骂的那个人是我。第七是就是一个坚强的执着，是什么执着？就真坚强的执着是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你去想想看第六跟第七，第六的我只做分别。刚刚哎呀有一个人骂人了，他对我骂了一大堆，什么你是笨蛋啊，你蠢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啊。我第六是来讲外面有一个人骂人了，生气了，可是第七是这个时候会跳进来，哎，他骂的是我，这怎么可以？他骂的是我，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报仇，我不能再让他骂下去。那另外一个，刚刚有一个人赞美了，第六是就听到一些赞美的文字，第七是就是说，哎呀，你看那个人赞美我啊，多好，这个人是好人，你看我多好，我都是我。你明白这中间的分别了吗？第六是只是做一些分别，他并没有造业，就是对于外面这些环境，他做了一些分别。第七是可怕了，第七是那个行怎么样呢？跳进去，跳进去，因为有我的存在，所以这外面刚刚所分别的一切事物，全部都贴上了一个标签，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而且好人之后呢，因为他是针对我嘛，所以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啊要对他好。那那个人呢，骂了人，骂了我，他骂的是我呀，那怎么可以？他是坏人，我要报仇。我要消灭他，所以那个我是最可怕的。修行，修行，我们说什么叫修行？很多人说修正自己的行为，不是光修正自己的行为啊，你去看看，你要修的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行，修行在这里。第七识就是代表那个我，有了我之后，就必定有我痴、我慢、我见。就是那个贪嗔痴慢疑全部出来了。第六识他只是做分别，他没有贪嗔痴慢疑呀，他只是说，哎呀，看到了一个这个圆圆的东西是苹果嘛，哦，知道家里有说苹果很好，是好的水果，增强免疫力，可以多吃一点啊。现在有疫情。第七不一样，第七他是我累世累劫的那个习气全部都在里面，最主要就是有那个我。每次第六识在分别的时候，第七识他一定要强行介入，就是我在这里，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我的出发点，对我怎么样怎么样出发，这个地方就是执着造业。所以第七识在后面是个 backseat driver， 他会让第六识，哇，开始让那个第六识去影响前面的你的那个眼耳鼻舌身，开始去做坏事。所以啊，眼耳鼻舌身是这个只是一个小喽啰。眼耳鼻舌身他能干嘛？他什么事也不能做，就是第六是你的脑子叫他做他去做。你觉得手会自己打人？不会嘛，都是你叫他去揍他就会去揍，你叫他去摸他就会去摸嘛，对吧？你叫他去捐钱他就会捐钱，你叫他去抢他就会去抢嘛。是第六意识才有办法去 drive 前面的那个前面五识，前面五识小喽啰，第六识呢是那个小喽啰的那里面的那个总管，但是那个行才是真正后面的大老板。那个行啊就跟第六意识说，哎，这个人骂了你啊，骂了我们啊，骂了我啊，你就是我啊，所以我们要报仇，然后去揍他。第六意识就叫那个小喽啰手去扎他一巴掌。第七意识会告诉第六意识说，哎呀，我们是要捐钱啊，这个是苦难啊，很可怜，我们要帮助他，我们不可以占为己有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第六意识就叫那个手去捐钱或者去帮助，就是这么来的。这个东西你要先了解它的中间的这个关系，你才能知道说从什么地方着手。但是啊，那我们再讲完啊，第八意识是什么？第八意识就是我们每次所听到的那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什么？ Vicky 学过楞严经，知道我们所讲的真如心如来藏，对吧？就是我们最原始最原始那个净虚空变法现的那个真心本性，就是我们原来那如来藏啊，稍微起了一点妄念，起了妄念之后呢，就叫做阿赖耶识。没有起妄念的真如心就是如来藏，起了妄念就叫做阿赖耶识。那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啊、是什么？含藏着你所有累世累劫曾经做过的每一桩大小事情，曾经 起心动念，你脑子里面所想的任何事情都是一个种子，就落在了这个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有几种不同的功能，它能够含藏你所有的种子，而且呢业力成熟的时候，种子成熟了它就把它散出来。所以我们每一次投胎之后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阿赖耶识不停的种子一直在往外成熟的出来，成熟的出来，没有成熟的就还在他那个库房里面。所以啊，我们就去看第七世啊，这个行就是执着这个阿赖耶识，觉得他就是真实的，这就是我啊，这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他执着这个东西去影响第六世，然后呢让前面的五世可以去造业，造的是善业或者是恶业。那么 Vicky 你所学到的能根所，记不记得我们说阿赖耶识起心动念一开始先有能根所，能根所就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之后才发展到分别，之后才执着。我们所讲的那个能所就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好了，那这个时候你说这观金刚经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金刚经所讲的不要起心动念，其实就是第六跟第七意识这里。所以我们说啊，真正修行是从第六识着手，因为第七识你没办法修，太难了。你真正要断的是第七识，就是那个贪嗔痴慢疑，你那个我，你执着觉得我真实存在的这个第七识，其实你要断的是第七识，但是第七识根本没办法入手。第七识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对付的，第七识是登地啊，已经是快要大觉的菩萨在对付的，我们这些人哪有办法对付第七识，不可能。所以你能够着手的是第六识，就是这个想，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意识心，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意识心。不过 Vicky 我跟你讲，今天我们所讲这一段到下一次的楞严经我们会重讲一次，而且讲得很深，所以你今天就稍微先有一个概念。那这个想啊，就是我们的意识，所有一切的颠倒梦想，所有的妄想，你的起心动念，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叫你别再起心动念，下半所讲的就是这个事，第六事。第六识就是一切颠倒梦想痛苦的来源，所以他要你第六识能够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止息。第六识要做很多事情，很忙啊，他可以到外面去吃喝玩乐，他也可以修行念经。第六识他没有一个特别他不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怎么讲啊，特别的价值或什么，他遇到的环境啊，就是带着他念经这个修行做好事行六度，他就跟着做。他如果碰到外面吃喝玩乐偷拐抢骗，他就跟着做，他也没什么判断力。那么他啊是跟第七识挂钩，那么通常呢第七识啊是你累世的那个习气，爱行善的人继续爱行善啊，爱抢劫的人继续抢劫。你自己去看看这个疫情在大陆，多少的医生到前线去真的奉献自己，连命都没有了，然后好多人捐钱出物资的，做义工的，真的看到很感动。然后也有另外一群人卖假口罩，你知道卖假口罩很可怕，你别卖就算了，或你把价钱拉高拉十倍都没关系，至少人家买到的是一个真的口罩。你知道卖假口罩有多吓人，人家以为他买到的口罩就他戴了一个假的，根本不能防疫，你知道这可以夺到多少人的生命。然后在中间囤资物，然后看到有一个人囤资了他几吨的酒精，外面的人没用，因为他要代价，这叫什么叫做那个代价而沽嘛，他可以卖更多的钱。你就在这整个疫情，你看人的好的人可以这么的好，坏的人可以这么的坏。我真的看到这个，在这个里面我看到人生第一个是真的太无常了。明明前两天我们还在外面大吃大喝开心的不得了，怎么过了一天猪羊变色就要死人了。然后你去看看那个武汉，就在那一天就关门了，这也是业力的显现图腾啊，很吓人啊。可是在这所有的发生的这过程一个多月，你可以看到人心的那个善跟恶，可以极善善到这种地步，也可以极恶恶到这种地步。 那真的是，哎呀，我觉得是看到太多人生的百态。这所有的一切就是你的事，就是第六事跟第七事。就像我之前说嘛，你的第六事有很多的经验在你的脑子里面，曾经被婆婆虐待的媳妇，她变成婆婆了。第七世会告诉她，你呀、啊、要虐待你媳妇，你看你以前被人家虐待，你要继续虐待她。也有的第七世会告诉她，你看你被虐待，你千万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千万要好好的善待你的媳妇，你千万不要再虐待她。同样的一个想，她就是经历过了这些事情，那个行会告诉他你该怎么 react。 所以真正要修的是什么？其实是行，行决定了一切。但是这行根本你接触不到它，你对付不了它，所以你只好从想去入手。这个以后我们会慢慢讲哦，就是说你怎么想去入手。想啊，你看记不记得我们说第八世这个阿拉耶是不停的把种子一直往外撒，一直撒一直撒，成熟了就往外撒，成熟了就往外撒，成熟的业力它就往外走。你要做的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个阿拉耶是里面的种子啊，那是数不尽啊，那是你累世累劫干的事情，好的事坏的事全部在那里面。你不要想去对治业力啊，不可能的。你就算说我忏罪，我念，我磕大头，我拜忏，我什么，我跟你讲，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对付那阿赖耶识。因为你拜忏，你拜了几天，你拜了十年二十年好不好，但是那个阿拉耶识里面那个种子是累世累劫几万年存下来的，你这二十年能把它拜完吗？不可能。所以我们所说的拜忏消业障，你要知道一个定动，它一个道理是什么？阿赖耶是那些种子啊，已经成熟，已经丢出来，那个已经没办法了啊！我就投胎变成了一个人，而且我就变成了 Tiffany， right？ 我就念了复兴小学，我就怎么样嫁了谁，后来变怎么样？这是已经成熟的东西，别去想了啊！我投胎在谁？我生了什么孩子？我聪不聪明？我笨不笨？这是成熟的果子，你也别去管了啊！你能够去。有影响的是什么？是那些还没有成熟的种子，都还在阿赖耶识里面沉睡着。你说，哎，你刚刚不是才告诉我，我再怎么磕头磕到头破血流，我也没办法把这些业清干净，那我怎么对治它？当然有法门，你不要唤醒它嘛，它现在里面沉睡着，你干嘛非把它摇醒，把它弄出来啊？现在不是要你把里面的果子种子给它断灭了，现在是要你别摇醒它。你要知道你已经做的事情 OK， 好事坏事都在那种都种子都在阿沙雷士里面睡着着，有一些是半梦半醒快要醒了，有一些是睡得很沉。你现在要做的什么？就是经过修行的方法，那个我啊，那个第七是那个行啊，第六跟第七啊，第六是第七是那个行啊，不要再去唤醒阿赖耶识。你唤醒他那个种子出来的时候，他就非要跑出来了嘛。好的种子啊，当然要唤醒他。你不停的行善、行六度、布施，你在做这些善业，你在修行，就是与善的果子、善的种子互相呼应，他当然会熟嘛。但是，当你在行恶，就在想怎么做坏事，然后天天在想，哎呀，我要发达呀，我要怎么样，我要报仇啊，隔壁那个人我要揍死他呀。我跟你讲，你的起心动念不是光你做的事儿哦，是你的起心动念就会唤醒那些正在睡着了那些异恶的种子，这就是他们互相作用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修身养性，不要去 wake up 那些罪业的种子，那些恶种，然后已经成熟的种子，你要知道你能怪谁，你谁也不能怪，你只能怪你自己以前干了一些坏事。那你现在就是安心以对，那么你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你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你看已经恶的种子，所有不好的种子早都发芽，你也都经过了，你也活过来了，你一路坑坑碰碰也到现在了。那你要做的是别让 future 的那些恶的种子再跑出来，这就是修行要做的事啊。那善的种子呢， 我相信我们累世累劫也做了很多的善业，不然你今天没办法变成一个人的身体，还可以住在美国，还可以住在美国的加州，而且是加州的南加州洛杉矶跟北加州的三藩市，你觉得有几个人能住在这两个地方啊？有几个人有钱能够住在这两个地方？你们是人中之龙啊，所以你要珍惜这个福分，你就要相信你累世的善业还有很多的种子还没有成熟，你可以把它唤醒。但是我刚刚讲的这所有的一切，你把它唤醒了，如果你没有办法断掉第七世那个我的执着，你这些种子一直跑出来一直跑出来，你还是只能在三界六道里面过日子，还是在轮回里面打转。所以呀、你去想想看，我们一句很有名的经文叫什么？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对吧？因无所住而行六度，是不是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行六度，生其心，行布施是第六世，这个想，因为你真的要去做这些事情嘛，要去布施啊，要去广大，要去利益所有的众生。因无所住是什么？就是第七世啊，让你那个我的想法沉积下来。因为如果你有所住而行布施，那你就是最后还是六道轮回。你虽然变成大有钱人、大美女、大什么东西、大总统，但是你那种子跑出来的时候，你我都还在里面，所以有我的那个我执，你就必须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你今天你想要不要再有六道轮回杂转，你就要想办法让你第七世的那个我字，哎，让它悠着点，不用天天出来在那里行侠仗义。你去想想吧，为什么这么愤怒？他骂我，他怎么可以骂我？以后你生气的时候，看到那些人做的让你不爽不如意的时候，你先悠着点。你要骂人的时候，不爽的时候，你先告诉你自己，就懂吗？得，我第七世的我又跑出来了，哎，他又跑出来了，那没办法，他还是会跑出来，可是你自己知道第七世那个我跑出来了，要小心，千万要小心。哎，我又跑出来了，即使我在行善的时候，我布施这么多钱，你说哎呀，你看我昨天捐了20块美金呢，我捐了200块美金呢，我捐了2000哎，这么多哎，2000块美金了，我做的哦，我行善。以后啊，这个我跑出来时候，哎，要告诉自己悠着点，他又跑出来了，这个东西会断了我的往生的路啊，我行善就好了，不要一直我。你看我们每次都是我，小朋友不就从我开始吗？到了老到死，连死了以后都是我死了，是不是？从现在开始，你就要了解《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不要再起心动念，就是让你的第六意识啊，不要再分别了，不要再做太多的分别，不要再执着了，那个我啊，别再出来了。然后呢，也尽量不要再分别了，不要再分别好跟坏。有一个境界比较深啊，是在《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境界。你要知道最后那一个真如心啊，我们说如来藏，那个最真最真到后来我们的那一念真心啊，最后的那个状态，其实讲真都是不对的。因为真跟假、黑跟白、好跟坏，这是二元对立，是人类有的语言。到最后的那个如来藏，我们都不要讲真如心，那个如来藏是一个绝对没有二元的世界。我们说妄念止息了，真心就出来了。到最后真心出来的时候，连真这个字都要放掉，因为妄念都没了，妄没有了，哪来的真啊？没有黑怎么会有白？黑都没了怎么会有白呢？没有脏怎么会有干净？没有坏，你说没有坏，这世界上没有坏人，那怎么会有好人呢？因为好人是相对于坏人存在的。所以到最后，什么叫做一如？什么叫做一如？这个如是没有分别，是没有二元的。所以我们最后所讲的那个如来藏，是为什么说不可思议？你没办法用人类的语言去描述，也没有办法用人类的头脑去思考，因为人类是存在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二元相对的世界。你若不讲对立， 你自己再去想所有人类的名词跟形容词是不是都是对相对的。你今天有水果一定是有水果以外的一样东西，你今天有苹果一定是有苹果以外的一样东西，所有的形容词当然都是对立的，没有热就不会有冷嘛，对不对？没有高就不会有矮啊。那你能够想到一个形容词就是那一百一个形容词，没有它 对等的形容词，它的相对的形容词不可能嘛。如果没有相对，那个东西就不会出来了。所以最后的这个如来藏就是那一个真，就是一个绝对，我都不想用真这个字，就是一个绝对值，就是一个没有能所没有相对的一个最终一个绝对的状态，那个境界就是我们所讲的如来藏。他希望你不再起心动念，你不要再有分别，你也不要再有执着。你要灭掉的不是外面的那个境界，你要灭掉的是你内心的分别跟执着。这个是金刚经下半所要讲的。前半呢、啊、是讲给一些初修行的人，还在讲你不要着相，后面讲的是你不要起心动念。我们下一堂课会接着讲，接着啊，这张纸啊还是要拿着，我们要用这张纸继续去对应到金刚经啊前面跟后面到底跟我们这个身体有什么关系，你才有办法着手，你才有办法当你起心动念，当你老毛病，你那贪嗔痴，你那个我啊又出来的时候，你那个自私的那个想法又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一样都自私，只要有我的那个想法的人，没有人不自私。因为有句话讲得很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记得哦，为己哦，要有自己的这个概念在这里面哦。没有自己的概念，你就不会为己，就不会天诛地灭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只要有自己，就一定是执着，就一定是自私的。因为人要不为己就天诛地灭了嘛，这个很重要。我们下一堂课啊会接着这边继续讲，前面金刚经前半是为了初修行的人，后半是为了已修行的人，很久的人。前面讲不要着相，后面讲不要着念，那我们怎么修，怎么进入，那如何往生。往生很简单，就是你那第六意识不要再作用。他没有，你看我们说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嘛，当然要待业嘛。你不待业你怎么可能往得了生啊？你第八爷那个阿赖耶识种子里面这么多种子，你怎么清？清不完的，你只能让它沉睡。所以在我们死掉的时候，那些种子啊、哦，那些业力不要来干扰你，要你去变成猪变成狗，对吧？那个种子，那个业的恶的种子，让它沉睡，继续睡。那沉睡是怎么样呢？我的第六意识啊，我行善的那个意识能够带领着我，我的那个往生的意识很坚强。那我第七世跟第八世那个种子里面，不要来搞破坏，你也不用帮我了，你也帮不了我。你唯一能做就是不要来扯我的后腿，你就在那继续睡你的觉。那我平常第六意识修行，就是让我的那个第七世那个我啊，不要出来搅和，也睡吧，就让这些东西都睡着，不要出来搅和我，因为你没有能力去对付他的，你不可能把他给打死打扁，因为那不是我们能力做得到的。那你就让他睡觉，不要跟他有太多的接触。你的第六意识在往生的时候，因为你一直念佛嘛，心很清净，哎呀，那个佛菩萨你就希望他来接你，然后你的第七跟第八意识就在那儿待着，千万不要来搞破坏，然后有机会往生，这才有机会往生。你第八意识一旦来搅和，完蛋，你绝对对付不了他。你要不然就是随着你的业去轮回，你只有两条路，你死的时候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随着你的业力去轮回，那就第八意识出来当大老板的时候，那你完蛋了。要不然就是随着你的念，随着你发的那个愿力，那个念随念往生或随业轮回，你只能选一样。你的业力你没办法对付它，你只好让它睡觉。你呢，就是随着你发的那个大愿，你想要往生净土那个愿，让那个愿力带着你走，你只能选一条路。所以我们死之前最好是不要迷糊。比如说、有些人得 cancer 会吃那个叫什么吗啡，昏睡，这种就大部分都已经没办法往生了，就会你的意识第六意识因为已经没有办法作用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容易，就不是比较容易，就基本上不太可能往生了，或者一下横死的都还没有 ready， 哦，没了。所以很多情况要往生，你在死之前，不是你啦，就我们啦，在死之前大概都有迹可循啊。你就一定要让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可以作恶，也可以行善。我们现在上课，你听到这些教法，你听到这些东西，就是在鼓励你，护持你，你的第六意识能够在一个善的环境里面能够继续往前走。所以为什么说上课重要，就是有人在旁边帮助你，你的第六意识要出去玩，要出去吃喝玩乐，要出去打家劫舍的时候把它拉回来，哎呀不能去啊、哦，在这里继续乖乖待着，你给他一个善的环境，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他就继续往前走到死亡的那一天，哎呀阿弥陀佛来接你。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第六意识往对的地方走。其实这是我们上课很重要一点，前面没讲这么多，因为还没讲到起心动念，现在开始真的要告诉你们怎么样啊，能够关照自己的念头。那么最主要就是我啊，要慢慢慢慢的把它放下，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啦。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慢慢修。大家刚刚都有说嘛，这一路走来，每个人都有转变，但这转变并不是那么一两天、一两个礼拜的事情，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好吧？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我们先确定一下，下一次上课应该是3月，你们是22号，我是23号啊，同样时间。